像一朵野菊花，枝头花朵正开放，旁边又在添新芽。 又走回过去那条街，街上再也看不见你的笑颜，只有阳光心里像在飘着雪，雪中再也找不到你的身躯，只有阳光和我的泪光交接。

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。这依然的笑容，流水它带